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8月3号星期五，进入暑期啊，很多朋友都会集中的休假，毕竟现在天儿太热了，如果能够去一些自己喜欢的地方旅旅游也挺好的。说到旅游，大家会选择很多的名胜古迹啊，去游览大好河山。那么在这些地方大家会作何感想呢？会不会联想万千啊？想想遥远的亿万年前，当时的环境是如何，当时的人类，当时的生物是如何相处，遥想几百年前啊，或者是更近一点的时间段，那时候的时代又怎么影响着每一个人。其实旅游真的是挺好的啊，读万卷书啊，行万里路，这样的话我们第二天的日后的日子才会过得更加的实在啊，脚踏实地。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要从大家可能去游览去观光过的这些地方说起。我们今天呢，按照惯例要和大家来介绍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第五次开始啊。说到第五次开始，我们得说前四次是什么。这本书的作者是一名考古学家，他的名字叫罗伯特·凯利啊。其实我们现在去到的很多的景点，最早都是考古学者或者是他们的同行，其他的一些学者科学家所发现的。那么在这些考古挖掘过程当中，他们形成了怎样的对于人类发展历史的研究结论，那么对于未来人类的走向又有怎样的一种思考。今天我们的节目一起和这本书的特约策划编辑马小玲一起来聊一聊。小玲你好。 香露老师好。 你叫我香露就行了啊，在时间长河面前我们都很渺小。嗯，那首先我们请小玲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哈，他在这个考古学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罗伯特·凯利教授呢，是美国现在非常著名的考古学家，然后曾经担任美国考古学会的会长，然后从1973年开始，他就已经开始参加和主持世界各地的考古的发掘的工作。然后他同时还是两本在美国非常流行的两本的考古学教材的作者。他其实跟中国缘分还是挺深的。他在2013年和2015年先后两次来过中国， 到过西北大学，然后上海大学，还有中科院，都进行过这个学术的交流访问。 是， 对， 去过兵马俑 啊，去过兵马俑。 在这书里他也写到了。 对对对，是。 其实作为一个考古学者，从外人看来，他们的经历还真的挺与众不同的。 嗯， 去的呢都是可能用百年、千年、万年、亿万年计的哈这样的一些考古现场。 嗯， 那么研究的东西呢，不是我们现在每天看到的什么手机呀、汽车呀，不是我们每天所关心的股票啊、工资啊等等，他们研究的是和地球有关的、和人类有关的、和这个世界有关的那么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知识学科哈。 嗯， 那这个作者他是怎么进入这个行业的？他是怎么成为一名考古学者的？ 其实说到这个很有意思。凯莉呢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对，其实对考古学，对于一些老的物件是非常着迷的。 嗯， 然后在他十一二岁的时候，他的妈妈，他的父母也特别的支持他那、这个爱好，然后他的妈妈送给他一本青年考古学家这样一本书，他就看了很着迷，直到大学的时候这本书还摆在他的案头。而到了十六岁，他到了高中的阶段，他们学校有一个高中这个叫规划顾问，这个学习规划顾问，然后就根据他的兴趣建议他报了一个当时国际探险组织的一个项目，然后和这个 算是夏令营吧， 对对对，算是夏令营。然后于是就结识了，后来就是一直在跟他一起工作，有着非常好的关系的这个美国历史博物馆的馆长，叫当时还不是馆长，是一个当时是一个学术的新星，叫托马斯赫斯特教授，然后跟他一起工作，从此呢就开启了他这个考古学家的道路。 哎，在他的书里他说从孩童时代开始啊，他就特别喜欢户外露营，还有这种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生活。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的孩子啊特别喜欢到外头疯玩啊，特别喜欢到外头研究大自然啊，研究这些花花鸟鸟虫虫的，千万不要扼杀他的这个兴趣。换句话说，有可能他会成为一名伟大的考古学者。 对 对, 对, 对，所以他的这种经历，一方面是内心有这种兴趣爱好，再加上那个环境使然啊，教育啊，包括家庭啊，让他走上了这条路啊。 对， 很有意思。那其实兴趣是我们进入一个行业最好的老师，但是随着你在这个行业时间越久，可能你对于这个行业的认识就不仅仅是最开始的好奇了。那在这本书的一开始的时候呢，作者专门有一章来谈，就是考古学家是如何思考的。也许他们思考的方式能够对于我们各行各业的职场人有所启发，或许他们思考的方式能对于我们认识正在发生巨变的这个环境和社会有所帮助。考古学家怎么想的？ 对，其实他说为什么考古学家是为什么成为考古学家？他是理这个研究过去是为了理解未来。 嗯， 然后他是其实写这本书也在这里可以谈到凯利为什么要写《第五次开始》这本书。 嗯， 因为在十几年前他收养了，他和他的妻子都是人类学家。都在美国的怀俄明大学人类学系工作。 嗯， 然后十多年前他们收养了两个非洲的孩子，对，非洲裔的儿童。然后收养这个孩子的时候，他们在想，那我的孩子将来生活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我作为一名考古学家能为他们做些什么，或者是能为这个世界贡献些什么，所以才有了，我觉得有了这本书的一个初衷。然后他写了十多年。这本书看只有200多册，但写了十多年。 这本书不是一部考古学的专著，并不是谈一些专业知识， 对对对， 或者是做一些学术探讨哈、更多的是从一个考古学者的角度来回望人类发展的历史，走过了哪些阶段，以及未来人类将会面临什么样的重大转折。 对。 所以才会形成第五次开始哈。那么 说的这个第五次开始，我们得说说前四次，人类到底经过了哪些，用他的话说叫临界点，就是过了这个，人类的社会就发生巨变了哈、啊 嗯。 有哪些临界点？ 嗯，他发现前面有技术、文化、农业、国家、以及开始于500年前的我们的现在， 第二次，这个维度是站在一个600万年的这样一个时间长河当中来衡量啊，600万年啊，大家就不要考虑咱们这近现代史了，这个都放在了后面这个国家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里面了，是吧？ 对。 以及我们现在正在开始的刚才所说的第五次开始，第五次开始它有没有命名啊？ 用他的话说应该是一个全球化的合作新时代的这样一个概念，以及我们人类会走到一个共同体这样的一个状态， 合作大同， 对， 就这种感觉。啊，当然我们再说了啊，这不是说几年、几十年、上百年的这样的一个维度啊。 对对对， 那一开始是技术，然后是文化，然后是农业，然后有了国家啊。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一开始是人类从这个猿是吧、进化成了人，然后呢成为了人之后呢，它是直立行走、使用并且会制造工具，这就啊有了技术的这个重要的这种变量在里面了。那随着呢这个人类的进化呢，又开始呢有了这种互相的交流，有了图画，有了文字，是吧？有了 宗教， 啊，有了这个不同的这种文化之间的交流。 对， 当然也有纷争啊。此后呢又开始了这种农业社会，长时间的农业社会的耕种啊，带来呢就是这种寿命的提升啊，这个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啊，以及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这种组织，继而呢国家也就形成了啊，大概是这么一个阶段。那么我们下面呢从书里找一个人物为例啊，跟大家来说说那考古学者在研究这些阶段的时候呢，他们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又有哪些奇妙之处。我们要有请另外一位嘉宾奥茨登场。奥茨是谁呢？奥茨是一个兵人。好，我们请小林介绍一下奥茨是何方神圣。 对，奥茨兵人，对，我们常说的这个把它叫做奥茨兵人，他是1991年的时候，两位登山者在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的山脉上，然后发现了山峰上吧，发现了一个男性的裸尸，这个尸体保存得非常好，当时会认为是一个可能是同期的一个受难者嘛，但是后来经过考古学家的发现，他是这个死于5100年前的欧洲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这样一个人。对，而且通过考古学家各种技术的还原，然后他的经历就非常的神奇。然后他是一个45岁，他去世的时候45岁， 那么精确。 对，45岁，然后身上有50多处的纹身，这个也可以看得出来。对，然后他身高1米5，体重100斤这样。然后呢而且他的头发浓密卷曲，然后他的牙齿也磨损严重，甚至都知道他这个血型是 O 型，他得过关节炎，他有慢性病。 这么厉害，你看看。 对，就是好像奥茨站在了我们的面前一样，就可以把他，甚至意大利的这个考古学家还根据这些研究，然后复原了一张奥茨的画像出来。对， 这是因为他的这种身体保存的还比较完好，以至于刚才所谈到的登山者以为他是前不久遇难的登山者，以为他是同时代的人物啊。 对， 但没想到啊，死于5100年前啊。这书里呢还介绍了很多哈、他们推测的一些细节啊，比如说奥茨穿戴整齐，他的靴子由鹿皮和熊皮制成，内填稻草，他的绑腿腰带和外套是用驯化的山羊的羊皮制成的， 他戴着草垫儿，戴着熊皮帽，他的外套由牛皮带扎紧，牛皮带上挂着几件石器，还有杆菌和火绒。他有一把没有经过装饰的杉木长弓，为了防水，表面涂了血。他还有一把白蜡木柄的石刀，收纳在织物刀鞘中。他还带了木柄鹿角工具，用于制作石器，以及一个麂皮的箭囊，装着两只完整的箭簇和12只半成品。根据箭杆上羽毛捆绑的方式，其中一只是右撇子制作的，另外一只呢出自左撇子之手。他还背了一个榛木的杯架，一个树皮纤维网和两个桦树皮带，其中一个装着新鲜的枫叶，另一个装着生火用的炭。毫无疑问，他的最爱是杉木斧，锋利的铜刃装上木柄后涂抹白桦焦油，并且由皮带绑扎着。在新石器时代，铜很罕见，所以斧头是他地位的标志啊。后面还有一些推测，就是他是怎么死的。 对，非常精彩。 那小林你说说吧。 好呀。 怎么死的？ 对，考古学家甚至能够推测他生前最后一天都发生了什么。六月他离开家，不疾不徐准备了数日之旅的补给。这个时候有人尾随而至，或者狭路相逢，他们爆发了冲突，奥茨逃脱。不过袭击者最终在山顶附近找到了他，背后一箭结束了他的生命。 为什么要杀他呢？ 猜测的是他的同族的人。 那为什么又没有拿走他的东西呢？还留着他的那个斧头呢？ 或者是为了避免被发现吧。 这都是他们猜测的研究的一些结果哈。 对对对， 综合出来的。 对，而且奥茨病人的研究，对奥茨病人的研究始终都没有停步。就在前几天，意大利的考古学家科学家和考古学家还公布了一个消息，就是根据奥茨的肠道的残留物，然后判断他生前的最后一顿饭吃的是这个有面包，有鹿肉，还有野羊肉，还有蔬菜。对，我们觉得太神奇了，5100年前，然后我们用现在的这个技术手段，用考古学家的智慧想象力，去还原一个一个人的这个他的生命最后一刻，他是怎么生活的。 这可能也是考古学者的乐趣之一哈。当然考古学者还要在此基础上进行思考。我看书里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考古学者只能研究过去的物质遗存，当我们寻找时间和空间的模式时，我们寻找的是物质遗存分布的模式。但是考古学家实际上不仅仅对物质感兴趣，相反，我们关心这些物质诉说了过去人类社会的组织的什么内容，这个很有意思啊。就不仅仅是推测刚才我们谈到那些啊。 对 对，更关心的是他身处的那个时代发生了什么啊。那下面我们挑一个吧，或者挑几个时代吧，来聊一聊书里所谈到的对于这个人类组织的变化发展的过程。但首先我们还得谈一个问题，就是从作者的这个观点来说哈，他认为考古研究他认为是为了什么呢？回望过去。他是想要预测未来吗？ 不，他不预言未来。但是他觉得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能力。因为我们当下技术非常进步。用这种各种各样的能力去创造我们想要的未来，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我觉得这个是凯利的初衷，或者他的目标。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以他所谈到的第一次开始为例哈，聊一聊人是怎么站起来的，人是怎么成为人的啊。其实我们都知道直立行走啊，这个制造使用工具是人的一个特征啊，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个特征啊。作者也做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这个解读，我们请小林跟大家来讲一讲。 对，那人类是如何学会直立行走的呢？大 家还记得 教科书上怎么说的吗？教科书上有时候一笔带过， 对对对， 没说那么细。 对，就是凯利在书里面也有提到，很好的提到了这个。他说中新世的，在中新世的末期，距今很久远了，2300万年到500万年的一个冰河时期，冰河时代。当时的非洲不是像现在这么炎热酷热的，是非常的气候温凉干燥。 非洲可能比北京还凉快一点。 或许是。然后当时就出现了大片的草原。那草原的扩张呢，就导致了森林的退却。然后原本在森林里面生活的这个我们的人类，然后下到地面上来，不得不对下到地面上来，开启这个直立行走的道路。而且这个他们直立行走的也有很多的就是便利的地方。你比如这个两足的行走，它有利于观察周围是否有会发生险情，然后它会有利于它奔跑逃离，所以就慢慢的然后直立行走就真正做这样的。 当然它不是一两天发生的哈。 对对， 就像这个 很长远的一个过程。 气候的变化它也不是一两个月就改变了，它之所以是气候不是天气，就是它要经过漫长的时间才会定性定型哈。 对， 刚才你谈到的就是作者提出的一个观点，就是草原多起来了，森林没那么多了。那么这些在森林里面居住的人类，他就要从这片林子去那片林子，中间可能就有那么一块草地是吧，或者说空地。那怎么穿越呢？他不能够从这个树掉过去飞到那棵树，飞到那片森林了，那这个时候他就要考虑别的方式了。而直立行走又有一些这样的优势是吧。作者他也特别谈到了，比如说走得更快一些，更省事儿一些，更省力一些啊。另外呢，就是你如果是直立行走的话呢，你直接暴露在炽热的阳光下的那种表面面积比较的少，这样的话呢你所需要的水也比较的少，那么你就更容易活下来。还有呢，就是虽然它能够这个直立，但是它也能够上树。不是说它就不能上树了，所以它这种功能就更多了一些。更加利于它们的那种这个适应。所以解放双手可能还意味着什么呢？还意味着它们可以携带工具。但是作者说携带工具这个并不是这个直立行走的初衷，就是说不是为了带东西才学会走的。事实上呢，他研究了一个人类啊，叫做乍得沙赫人。他说他们在跨越这个大草原的时候，很可能就没有带东西。现在能想象出来，那是一群多么有勇气、多么有开拓精神的人啊！以前我们看一电视剧叫《闯关东》，对吧？他这个叫什么呀？穿越大草原是吧？ 对。 其实，从整个人类的发展的历史来说的话，一定是有那么一群有开拓精神的祖先，他们完成了人类的这种飞跃，从这样的一个临界点到了那样一个临界点啊。 对， 所以现在联想到我们的这种工作和生活的话，从某种时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同样需要重新直立行走的那一种精神和动力啊， 勇气。 这可能也是我个人在看这本书的时候的一些思考。当然还会聊到呢，就是怎么来制造工具啊，这个其实也挺好玩的。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在广告之后呢，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叫做《第五次开始》。这是一位考古学家来研究人类历史以及未来人类走向的这么一本还比较有可读性的，算是一本科普的读物。作者呢叫做罗伯特·凯利，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朋友们稍后见。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市气象台在今天早晨6点钟发布北京市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从8月3号到5号，本市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将会达到35摄氏度以上，体感闷热，请听众朋友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再来看今天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继续受副高主体控制，气温高，辐射强，有利于臭氧的生成，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4级。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如果说职业生涯就像一场旅途，那么它将会是你最佳的旅伴。在你勇往直前的时候，它让你头脑清醒；在你陷入黑暗的时候，它会指引你寻找光亮。 阅读，做你最好的职场旅伴。 北京时间13点02分，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今天是8月3号，星期五。按照惯例呢，周五我们会为大家来推荐一本好书。今天推荐的书呢，叫做《第五次开始》，作者是一名考古学家。通过这本书呢，或许能够带领我们走进考古学家他的内心世界，以及他的工作，以及他们对于整个世界的一个理解。我相信每个朋友呢都会去过很多啊这些著名的名胜古迹，那么在这些地方我们会做出怎样的思考呢？是拍两张照片到此一游，还是会联想到很遥远的过去，以及畅想一下我们未来的生活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我们现在看古人的生活，看古人类的生活，会不会同样在过了成百上千年甚至上万年之后被当时的人类所看我们呢？我们现在看待一些出土的文物，是不是我们今天留下的东西也会有朝一日成为出土的文物，被当时的人类所研究呢？很有意思。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这本书的特约策划编辑小林。小林你好。 香露老师好。 作者提出了第五次开始，那前四次呢分别是人类啊学会了这个技术啊，然后呢慢慢的开始 有了文化 啊，成了农业社会，进而呢又形成了国家。目前我们正处在第五次， 对 啊，这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用作者的这种观念来解读的话呢，就是我们处在一个合作的世界，交流越来越频繁，可能更趋于一体化的这么一种环境当中。 是。 哎， 我们接着从过去哈、来寻找一下我们人类发展的这种走向的端倪和脉络。刚才我们谈到就是人类它是怎么直立行走的，我们下面再来说说那人是怎么学会制造工具的。我相信其他的一些读物和书籍肯定也做了介绍，我们看看作者是怎么理解的，也请小林跟大家来分享分享。 我觉得我们的祖先在制造工具这个道路上应该是走了很多很多年的。而且制造工具它需要知识和技能，那什么样的这个石器可以被打造？然后研究证明是玄武岩和流纹岩、还有一些碎石和石英这样的材质的东西。而且需要什么样，就是如果当时他们是采用的这种投机的方法，就是 扔过去吗？ 不是，是两块石头进行对撞。 对撞。 对，然后是 磨出来的。 对， 的 先是应该是对撞的这样的方式。先撞一下，然后这个就涉及到一种技能，就是什么样的角度，然后想要什么样的效果的这种石器出来，然后再进行打磨呀，这样的一个再加工这样的。所以其实是很聪明的。在当时看了，而且持续了很多很多年。有一种水滴型的石器，然后用它的时间长达200万年，所以技术的进步，技术的突破是一个很重要很关键，然后但是又需要一个，也是像我们这个开始一样需要一个临界点的。 在这本书当中有一幅图啊，叫做阿舍利首斧。 对， 斧头的斧啊。这是在南非出土的，距今是75万年，这个石器特别的漂亮。 这个就是水滴型的这种石器。 哎，对，它像一个水滴一样啊，但是呢它那个尖端啊，末端啊是尖的。是一个很锐利的这么一个角。 对， 很大，比人的手掌还要大一点。那么这个石器的这个石头啊，它的这种构造呢是那种一层一层一层，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很多贝壳叠加在一起的那种效果啊。很漂亮哈、 是， 确实非常的漂亮，在75万年前能打磨的这么规整光滑，角度那么的明晰，真的很不容易。我现在我们都打磨不出来了。 对， 作者他还提出了一些他对于这个人类为什么会使用工具的一些思考，他就是有需求他才会用这个。你比如说人类一开始也吃肉，对不对？也吃肉，那你吃什么肉呢？那有一具动物的尸体可能已经被这些狮子啊老虎啊吃的差不多了，还剩下一些下脚料边角料，那你过去你也吃不了啊，怎么办？你得想办法把它分开，对不对？你得敲开它的骨头，能够把里面的什么骨髓吸出来，或者是你要找一些东西让你能够从人家吃完的这种残羹冷炙当中啊再找点东西出来。那么这就有了这个使用工具或者加工工具的这样一种冲动，或者是有这样的一种需求和动力所在了。是，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这当然是他的猜测哈，这是他的一种猜测，就是起步于食腐者，食腐就是吃这个腐烂啊腐肉啊这种。当然还有一些植物呢是埋在地下的，比如说根呐、块根呐、还有一些球状茎啊等等这些。那么猴子呢可以用石块挖出浅埋的一些根系，而古人类呢可以琢磨利用石器制作成那个挖掘棒，比较深的呢可以挖到50到75厘米。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些工具之后呢，大家还可以再制造一些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工具，用工具来制造工具哈。所以他认为技术就是第一个临界点，全新的灵长类就开始了。还会带来就是男女分工的一个变化。 对， 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在书里面呢他就介绍到了，就是直立行走包括使用工具哈、对于女性生孩子 这有什么影响？ 对，因为直立行走它会让人的这个骨盆结构发生变化。 嗯， 然后呢，对于女人而言，这就是说她产道缩减 不太好生孩子， 对，不太好生孩子，所以难产率就很高。 嗯， 然后呢，那只有早产儿， 嗯， 就是它可以生存下来，然后把我们的基因传承下去。 嗯， 然后呢，那这也早产呢，也意味着他需要这个孩子需要母亲的这个对他进行喂养哺乳。 嗯， 那么这个哺乳期会比较长。 嗯， 有的要长达4到5年这样。 嗯， 然后这种状态之下，那男女的分工他就会成为可能。 嗯 嗯， 就是女士就不能再去外头 对 去采集食物， 只能做采集， 再去打猎啊。 对 对, 对， 做这些事儿了。 对， 嗯， 不能再出去狩猎，不能像男人那样追逐猎物， 是， 而是在家里面或者在附近的地区， 嗯， 然后采集种子， 嗯， 这样的。甚至孩子在长到这个3、4岁，或许也可以带着去， 嗯， 当一个小助手这样。 嗯，是，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能感觉到，任何一种进步，它都能带来很积极的意义，但是也伴随着一些阵痛。嗯，你比如说这个生育这个事儿，其实我想那个时候的人类他也是有情感的，对不对？那孩子要是这个夭折的话，对他们的打击也很大。 嗯，是， 所以不要小看直立行走，它其实也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影响。 嗯，对， 这种影响可能在那几百年啊，或者是上千年过程当中， 嗯， 可能是一个族群的毁灭有可能，或者是人数的急剧的缩减，这都是有可能。 对， 对，就像作者分析，最终只有那个早产儿才能够生存下来。 嗯，对，是。 嗯，所以要感谢我们这些祖先，他们迈出了伟大的一步哈。另外呢，就是可能还有一些学者提出，这个也形成了某种婚姻关系，是吧？ 对， 更加固定的一种男女关系。 嗯 嗯，所以人类的这种分工，或者是说后续的一些影响，都是建立在这几次重大的这转折之后。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转折，就是人类是怎么从这个狩猎转到农耕的。 嗯， 这个过程大家想一想，是因为什么呢？原来好好的是吧，我们这个猎物去哪我们就去哪，是吧？打完之后呢回家，为什么现在开始种地了呢？有什么样的因素促成了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转变？ 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长时段的一个慢慢的过程。 嗯 嗯，是因为我们的祖先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然后就发现开始这个驯化植物，其实是栽培的植物。 嗯， 然后呢还有驯化动物。 嗯， 然后使人类开始慢慢的就定居下来。 嗯 嗯，驯化的这些植物和动物，到我们现在都是影响很大的。那植物你看有小麦、大麦， 嗯， 然后还有稻子、玉米。 嗯 啊，这都是非常高产的。 嗯， 然后这才有利于在人口增加甚至是膨胀的情况下， 嗯， 存活下来。 嗯， 对。然后呢，这种动物也是这样。 嗯，作者提出了一个理论啊，这个理论其实还挺像经济学家提出的理论，叫做最佳觅食理论。 对。 嗯，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吧，这个最佳觅食理论跟刚才所说的这种狩猎模式相比有哪些优点？ 嗯，最佳觅食理论它其实是用最小的劳动量， 嗯， 然后来获得最大的 收益。 收益， 嗯， 这样一个， 嗯 嗯，所以其实是这个过程也是在慢慢探索的。你比如像，作者也在书中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 嗯， 在美国，他们当时是，美国人当时是，经常吃那个橡子，嗯，它其实是一个，回报率很低的一个植物，但是当时限于各种各样的条件，那其实只能用这个东西，来果腹。这样 是，它这个橡子加工挺复杂的。 对， 首先要给它砸出来，砸出来之后呢还要给它晒干了，是吧？ 嗯， 晒干了之后呢把一些这种比较涩的 东西给它剔除之后，然后呢把它弄成粉，弄成粉之后呢再和成水，然后再加工成食物。 对对、 嗯、挺复杂的。 直到16世纪的时候，橡子依然是当地的原住民的主要的食物来源。而到了这个哥伦布这个发现新大陆之后，然后玉米不是开始扩散嘛，然后发现这个玉米的这个产量是很惊人的，相对于之前的这个尤其是狩猎采集时代的那些吃的东西来说。 是。作者他写了一段他的假想，他说你想象一下，觅食者徒步穿越森林，当觅食者遇到食物，比如像浆果或者是块茎，或者食物的迹象，比如说鹿刚刚从这走过，他们要决定是收获食物，还是忽略，还是继续搜寻。如果他们选择就地收获，开始采摘浆果，或者是设一个陷阱来猎杀那个鹿，那么就错过了寻找其他的更好的食物的机会。但是如果忽略眼前的选择，他们可能失去至少带一点食物回家而不至于两手空空的机会。该怎么选择呢？饮食幅度模式假定，觅食者决定选择可以提高最高平均回报率的食物组合，他们可以在整个劳动日采集尽可能多的食物，这样可以满足最低的需求量，而将时间用在其他的事物，比如说贸易、社交、教育儿童等等，或者如果天敌当前，他们就可以迅速回到营地的庇护之中。所以他们会做一个计算，是吧？ 对， 就是这个食物到底有多少能量，还有呢就是这块的食物多不多，以及呢我们把这些食物啊 加工出来的时间 到底要多久，是吧？你是加工也好还是这个种植也好，他们会算，然后经过这个长时间的这种演进之后，慢慢就形成了。相对来说这个最佳觅食理论所倡导的那就是种植，相对来说是回报率比较大的。 对对、所以我们的祖先是很有智慧的。在长时间的摸索他们觉得最大化的那样的一种生存方式。 是。好，那其实书里谈到了很多次开始啊，我们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一一为大家来介绍，最后呢我们要来说说目前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也就是作者认为的第五次开始。首先还得请小林介绍一下这第五次开始有哪些区别于前几次不同的一些特征，我们这个时代和他们那些时代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我怎么感觉现在我们过一年就像原来的人过100年上千年一样。 对，现在的变化太快了，技术进步带来的变革也深入到我们生活里面，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凯利认为的第五次开始是开始于500年前，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凯利想要表达的是这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新的时代。我们身在其中，而且我们要走向哪里呢？凯利也是觉得或许是一种共同体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现在的交流越来越频繁， 对， 我们每天吃的东西可能来自于世界各地。后来就是研究人身体的这种身体的一些元素，确实不像原来它可能和这个当地的这个土壤当中的一些元素是一样的。但是现在呢我们人体身体当中的一些元素可能来自于世界各地了。 对，因为人类的迁移，人类的贸易这种活动是史无前例的。 同时呢就是现在人类的这种争端那也是不跟原来是一个重量级的。比如说核武器的这种威胁，是吧？ 对， 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这种战争，包括其他形式的这种比如说偏见呀、种族啊等等，这种让世界身处在一个大风和大浪之中。那作者他提出未来我们是继续对抗，继续这种竞争加剧，还是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顺应我们人类进化的这样的一种潮流呢？ 他提出来的是一种他叫基于合作 的一个竞争时代。 嗯， 对，我们更多的去选择共赢，然后去合作，而不是仅仅是竞争这样的一种关系。 为什么从前几次的这种进化，包括我们刚才谈到直立行走也好，包括这个有了这个农业社会也好等等，为什么我们怎么从前几次的这种进化的过程当中能够得出这样的一种观点，就是我们未来一定是要趋向于共享合作，而不是过分的竞争掠夺呢？ 其实这种合作这种交流在过去的这个600万年里面其实是一直在的，而不是说仅仅是这个时代所单独要有的。包括你像刚才说的男女分工，它是需要男女进行合作，然后到了文化，然后文化是让我们人真正成为人，然后开始用这个想象去建构这个世界，开始有了文化的能力，包括农业，然后都是需要这种村落聚落的出现，然后大家需要齐心协力，还有是国家就更加的明显。而对于未来，其实这种合作的必要性就更大，因为我们的文化其实是越来越相通，我们全球化让我们成为一个地球村，甚至不再有一个距离的一个概念，然后在我们的个人的这种生活里面也同样的是需要去更多的去理解，然后去合作，去共赢，这样。 作者在最后提出了一个开放式的问题，他说我们是否需要利用自己的能力和知识干预进化过程，掌控自己的未来，以简单模式还是困难模式开启第五次开始。 对， 这个问题也留给大家吧。我们应当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进化？当然这指的不是明天，也不是明年，可能是就像我们说的哈，站在600万年的这样一个维度来看待我们的进化过程，我们就是在这600万年当中的一粒尘埃而已。但是可以想见的是，未来人类看到我们这个世纪这个时代所留下的一些塑料袋啊，我们所留下的大型的这种轮船，我们所留下的这种艺术品，我们所留下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创造，可能他们也会向我们去研究新石器时代的那些石器一样，可能也会向我们去研究我们的那些城邦啊，去研究那些农作物留下的那些遗址一样，带着某种观念，带着某种对于历史的探索和总结去看待。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我们留给大家，您愿意怎样去进化，怎样和未来的自己打一个招呼呢？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呢是北广购，朋友们明天再见。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千年大兴，百鸟栖息。我叫金翅雀，细直而尖，肌部粗厚，头顶暗灰色，翅上翅下都有一块大的金黄色块斑，无论站立还是飞翔的时候都很醒目。我们飞翔迅速，两翅扇动很快，常常发出呼呼的声响，主要栖息在海拔1500米以下的低山、丘陵、山脚和平原等开阔地带的疏林中。在北京，想要看到我们的身影，可以去大兴麋鹿苑找找。麋鹿是我们鸟儿的好朋友，但是有一段时间，它却在中国消失了。 1865年秋季，法国博物学家兼传教士大卫在北京南郊进行动植物考察，无意中发现了南海子皇家丽苑中的麋鹿。麋鹿俗称四不像，它的脚似鹿非鹿，头似马非马，身似驴非驴，蹄似牛非牛。法国传教士看到麋鹿后，立即意识到这是一群陌生的，可能是动物分类学上尚无记录的鹿。大卫以20两纹银为代价，买通丽苑手足，弄到了两只麋鹿，制作成标本。1866年，他将标本寄到了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被确认为从未发现的新种，而且是鹿科动物中独立的一个属，由法国动物学家爱德华确定拉丁种名，从此麋鹿被称为大卫鹿。1866年之后，英、法、德、比等国的驻清公使及教会人士通过明锁暗购等手段，从北京南海子列院弄走几十头麋鹿，饲养在各国的动物园中。 1894年，北京永定河泛滥，洪水冲垮了列院的围墙，许多麋鹿逃散出去，成了饥民的果腹之物。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南海子麋鹿被西方列强截杀一空，麋鹿在中国本土灭绝。随着时间的流逝，圈养于欧洲一些动物园中的麋鹿纷纷死去，种群规模逐渐缩小。从1898年起，英国十一世贝福特公爵出重金，将原饲养在巴黎、柏林、科隆、安特卫普等地动物园中的18头麋鹿悉数买下，放养在伦敦以北占地3000英亩的乌邦寺庄园内。这18头麋鹿成为了地球上现在所有麋鹿的祖先。 麋鹿的故乡中国希望麋鹿能重返家园。1956年和1973年，北京动物园分别得到了一对和两对麋鹿，但因繁殖障碍和环境不适，一直未能复兴种群。1985年，在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的努力下，英国政府决定伦敦五家动物园向中国无偿提供麋鹿。1985年8月，22头麋鹿被用飞机从英国运抵北京，当晚运至南海子原皇家猎苑，重新回到了他们在中国最后消失的地方。如今麋鹿苑里已经有了200多只麋鹿。 南海子有丰美的苇草，泥泞的沼泽，为我们金翅雀和麋鹿栖息繁衍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一批鹿科动物如驯鹿、白唇鹿、獐等也陆续来到了麋鹿苑内安家落户。今后您到麋鹿苑游玩，不仅可以找找我们这些可爱的鸟儿，也可以练练眼力，看看哪一种鹿科动物才是真正的四不像。 千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金昭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看不到光明的我，因为你的角膜，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颜色。 本以为我的后半生只能在病床上度过，直到有了你的心脏，我又感受到了真实的脉搏。我知道， 这一切都是因为 你的奉献。 你在那个世界 还好吗？器官